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108集，不靠谱的皇帝。众人进入院子，就见一只胖乎乎的三花被绑在一个凳子上，几个侍卫按着那只猫，王太医拿着把镊子不知道正干嘛呢。赵真抱着香香在一旁看，那胖三花喵喵叫个不停，四周围的假山上石桌石凳上好多品相各异的猫咪正在围观。庞飞一手拿着把小团扇捂着嘴，一手抱着一只漂亮的白猫，正看着王太医低头拿镊子戳那只猫的爪子。 这是干嘛？ 展昭倒抽了口冷气，白玉堂看这场景也挺诡异，赵真在宰猫不成？公孙和小四子跑到切近一看，原来那只小猫脚掌踩了个刺，王太医正给他拔刺呢。那小胖猫还挺凶悍，两个影卫手都让他抓伤了，大概因为这个所以捆着。不过那枚刺儿很小，那只猫不停挣扎，王太医戳了几下没戳着，急得直擦汗，他也没替动物拔过刺，一点不配合的。展昭上前瞄了一眼，觉得看不下去了，伸手将那猫咪的绑绳给解开了，那只猫喵一声钻进展昭怀里，脑袋钻进他胳肢窝，就留个尾巴在外边一甩一甩的。展昭摸索了一下，抓住那只猫被刺的肉爪抬起来给王太医，那只三花瞄了太医一眼，一扭脸，不过爪子倒是没动。王太医眨了眨眼，小四子接过那把镊子，轻轻夹住那根刺，一拔就拔了出来。小胖猫晃了晃尾巴，趴在展昭怀里不动，颇为不满地回头看了赵真等人一眼。赵真欣慰地点头：“ 张辉啊，那边假山上那几只猫能不能让他们下来，不要再欺负朕的孔雀了。” 展昭等人扬起脸看，就见对面假山上的猫们都抬着头盯着假山顶上两只可怜巴巴的孔雀。展昭打了声口哨，那几只猫一回头，就见展护卫伸出手指勾了勾，啧啧两声，那几只猫就跳下假山跑了过来，到了展昭身边蹭腿，尾巴还勾着展昭的靴子喵喵叫。一旁众宫女太监都拍手，白玉堂无奈看展昭：“ 你还说你不是猫啊？” 展昭也无奈，将胖猫放下，拍了拍手上的猫毛，从猫堆里出来。小四子跑去抱香香，赵真将香香给了他之后，和庞飞一起溜达过来问展昭挑哪几只猫出战比较好。 哼，猫还出什么战啊？干脆把小五借给你得了，吓跑那些外族猫，咱们就赢了。 展昭想是这么想，不过没好意思开口，谁知赵真竟然先开口了：“ 张护卫，等到比试那日要把小五也带来啊。” 展昭都有些佩服自己了，赵真这个做皇帝的这么不靠谱，他竟然有心理准备，而且一点都不觉得惊讶。 挑几只？ 五只。 这里总共多少只？ 50只。 这每一只都差不多，要怎么挑？随便弄五只算了。 九叔，这你就不对了。 赵真伸手一拍赵普的肩膀，严肃脸。赵普嫌弃脸看他，赵真顺手抓起一只猫举到赵普眼前。 每一只都不同的，不止长相不同，性格也不同。 这猫是公的还是母的？ 赵普盯着他看了一会儿，赵真眨着眼，捧着那只猫，略尴尬。 这个嘛。 想了想，赵真伸手去掰小猫后腿看一下肚子，看了以后问庞飞：“ 爱妃，下面长着桃子的是公的还是母的？” 众人无语地看着赵真，头一回见默默开黄腔的皇帝。庞飞拿着团扇挡脸，赵真正看，那只猫喵一声抓了赵真一记脱逃。 侍卫们都瞧着那只逃走的猫，这只算刺架吧？要抓吗？赵真瞄了一眼自己的手指，出现了一条细细的血痕，他就走到庞飞身边。 爱妃，朕受伤了。 庞飞放下小猫，跟王太医借药箱子来替赵真疗伤。王太医和公孙都看不下去了，这有什么好治的？擦一把不就好了？赵普赶紧对展昭和白玉堂使眼色。 你俩快问啊，赵真今天估计太闲了，问完赶紧走，不然他一会儿指不定怎么折腾。 对了，展护卫，兵部郎中也牵扯到那桩案子里去了。 没等展昭他们问，赵真倒是先开口了。展昭一边将跳到怀里的猫抱起来放到地上，一边跟赵真大致讲了一下案件调查的经过。白玉堂和赵普看着展昭循环重复做着同一个动作，把一只猫抱下去，另一只猫跳上来，再抱下去，再跳上来。小四子和香香看得目瞪口呆，庞飞也感慨，展大人好受猫咪欢迎啊。 琴师。 赵真想了想，让陈公公去找一下公众负责招揽琴师的人来询问。 皇上，老奴就知道那位叫姚琴的琴师。 哦，之前展会他们查了那么久案子，你怎么不说呢？ 可老奴并不知道他也在徐记一案中死了，只当他是嫁人了或者干别的事情去了，辞了琴师一职。 辞了？ 陈公公想了想，对南宫季低声说了两句，南宫点头就走了。没多久就见南宫拿了一本名录回来给陈公公。陈公公将名录翻开，找到一页给赵真看。 老奴记得没错，记录上的确是说他辞了琴师一职。 可他应该是突然死的才对啊。 这就有点问题了，而且是有人做了手脚。但凡宫中有什么人在宫外丧命，一定会经过严格的调查。可自己请辞走的就不同了。 谁能给这份名录动手脚？ 负责此事的官员应该没有这个胆子吧，除非 是有人偷偷改的，比如说宫女之类的，有机会吗？ 南宫点了点头。展昭将爬到自己肩膀上的两只小猫抱了下来，站起身拉白玉堂。 哎，走，我想到个事情。 白玉堂不解，不过还是跟着展昭走了。赵普和公孙则是让陈公公找来了跟姚琴认识的几个琴师，准备具体询问一下。赵真看看忙着查案的众人，又看了看满院子的猫， 到头来还是没有挑出哪五只去参加比试啊。不如干脆让展昭去吧，感觉胜算比小五还大。 展昭拽着白玉堂跑回了那个巷子，只是没去找刚才那个老头，而是去了梁巧玉的家宅。白玉堂有些不解，展昭到了梁巧玉家之后就开始找东西。 猫，你找什么？ 我那天在这里翻找的时候看到了一封信。 展昭说着，从柜子里找出了一捆信来，放到了桌上。白玉堂看了看，发现多是亲戚的来信，其中有一封是梁巧玉写给他一个姑妈的，想跟他姑妈要一个绣样什么的。信没写完，因此没有寄出，和收到的信捆在了一起。 看，梁巧玉写的字。 展昭抽出那封信给白玉堂看，白玉堂拿起信纸看了一眼，也是目露惊讶。 这字，那本名录上记录姚琴请辞的就是这自己。 一样吧，我看到就觉得像。哎，那事情是不是就能串联起来了？ 当年在宫中改了记录的是梁巧玉啊。 如果有人利用徐记一案，真正想害死的人是姚琴，而梁巧玉又在宫中改了姚琴的记录，编造了请辞一事，那谋杀姚琴的就是神不知鬼不觉了。 梁巧玉家中的经营难道就是这么来的吗？ 也不太对啊，如果这样的话，那梁巧玉等于害死了自己亲人呢。 可他如果不知道对方的杀人手法呢？ 不会吧，他替人办事儿， 结果反而害死了自己的亲人啊。 白玉堂考虑了一下，看展昭， 猫儿，再找找。 找什么？ 看梁巧玉有没有留下什么书信之类的。我看她字写的不错，不是普通侍女。如果当年真的参加过谋害姚琴，没准会留下她自己写的东西。 展昭觉得倒是也没准，两人就在梁巧玉家里翻箱倒柜找了起来。找了一阵子，白玉堂突然叫展昭：“ 猫儿，你看这里。” 展昭跑过去，就见白玉堂指的是桌子下边的抽屉。 这里没东西啊，我刚才找过了。 不是这个，你看锁孔，有人撬过。 就这一条白线吗？会不会是开锁的时候不小心滑的？ 白玉堂却是摇头，带着展昭去看一个梳妆柜和床头柜。展昭发现所有带锁的地方，锁孔处都有相近的划痕。 有人翻过梁巧玉的家，是惯偷，只是不知道偷东西是在梁巧玉死前还是死后。 那我们要找的会不会已经被人拿走了？ 如果是他死后造成的，那没准。可如果是死前的话，他们应该没有找到那东西。 展昭想了想，点头。 我明白了。梁巧玉之所以能活到今天，是因为有对方的把柄。 白玉堂点点头，两人接着找，只是这两位大侠将梁巧玉家几乎翻了个底朝天，也没找到任何书信之类的。展昭似乎不甘心，一拍白玉堂：“ 你等着，我去搬救兵。”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